我们在《红楼梦》的第49回看到来了很多新的成员啊，薛科、薛宝琴、李文、李琦、邢岫烟。那么这些新加入者啊，我称他为新来的转学生。那么也让一个在青春时刻的这个大观园的很多旧有的成员啊，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感觉到他们的生命里面共同的梦想、共同的追求有许多的加入者。所以我们就看到非常开心的当然是香菱，因为香菱正在学写诗，那他也觉得原来黛玉在慢慢带他，或者宝钗也教他一点，可是现在有了更多的人可以变成他在创作世界当中互相激荡的东西。所以我们也特别提到说，创作的领域其实学的东西并不是不只是技巧，技巧大概只是一个最初学入门的东西。那么接下来是说如何在创作领域当中找到自己生命的一种典范，因为每一个人最后生命的情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我喜欢李白我就一定写得出李白的诗，因为我跟李白的生命情境可能并不一样，或者说我喜欢杜甫我就一定写得出杜甫。所以我们等一下看到香菱就碰到了史湘云，史湘云跟他讲的东西就跟黛玉带领他入门的方法不一样，黛玉带领这个香菱入门进入诗的领域当中，要他读王维、读杜甫、读李白，在技巧上在整个格局上先打开。可到了现在我们看49回的后半，史湘云跟他谈说什么是杜甫啊，杜工部的沉郁，我们看到这个是美学的讨论了。就是在座的朋友都读过杜甫的诗，不管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啊，或者是秋兴八首里面的句子，那杜甫让我们感觉到他生命里面有一种沉重的东西，有一种很浓烈的感情郁闷在一起的这个感觉，所以他最后只是两个字叫沉郁。所以中国的美学里最后总结出来的经验是一个生命的状态。我们说杜甫的诗的语言非常的沉重、郁闷、沉郁这两个字，那同时也是杜甫自己生命的状态。这两个字用来形容李白就不一定合适，对不对？因为李白可能就是比较豪迈啊，另外一种风格。所以我们看到谈到风格的时候，艺术的创作谈到风格的时候，是生命的美学进入了，已经进入。那诗还没有到用生命写诗，这个诗是没有风格可言的，不管技巧再好它没有风格可言，它必须最后这个诗句里面是它生命的状态。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前面写诗的时候，林黛玉的诗永远跟宝钗不一样，薛宝钗的诗永远有一种对于现世成功的追求，一种繁华的追求，林黛玉的诗永远有一种感伤。所以我们在这里会看到史湘云就跟这个香菱在谈诗，说你已经读了这么多了，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研究所的课了，就是美学的讨论。因为研究所实在不必要再教你什么叫对仗，什么叫做平仄，什么叫押韵，而是说我们都已经读过这么多基础的东西，那我们来探讨杜甫的诗好在哪里啊？杜工部之沉郁，伪苏州之淡雅，就是伪苏州就是伪应物啊，我想大家对他的诗也应该蛮熟，他的东西有一点清淡啊，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暗暗独成眠。那么这是韦应物的诗句，韦应物的诗句里面有一种淡雅的东西，他用字不重，他的情感也不浓郁，而是让你觉得生命里面预知就你要来了，西楼望月几回圆。当他在诗句里面他常常会传达出一种淡淡的讯号，所以他说韦苏州之淡雅，然后温八叉之奇迷，温八叉就是温庭筠，已经到了晚唐啊。庭是这个中庭的庭，筠是竹子头一个平均的均这个字，温庭筠。为什么叫他温八叉？他有一个外号叫温八叉，他有一点像我们过去讲曹子建、曹植七步成诗，就是我走七步他诗就写完了。温八叉，叉就是叉手，就是我手放开插一次、两次、三次、八次以后他诗就写完了。所以这个温八叉是他的外号，就是说这个人写诗非常快啊，速度很快。所以我想 现在七部城市也有，八叉城市也有，大家可以努力做九什么的城市啊。就，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个是温庭筠的一个外号啊，温八叉之奇迷。温庭筠的诗奇迷，就是说有点像绣花，他的诗句里面很多堆砌的东西，很多那个细小的词句的形容词堆砌，美得不得了，就装饰性的东西特别多。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到，沉郁、淡雅、奇迷都是美学上的词，我们其实可以用在诗句上，我们也可以用在绘画上。好，比如说也许我们可以说这个梵谷的画的沉郁啊，或者是说这个黄公望的画里面的淡雅，那它其实就是风格的不同啊，风格的不同。我们也可以讲音乐，说贝多芬的音乐有一种沉郁啊，有点像杜甫的，然后这个像有些音乐家啊，像德布西，他可能就是淡雅，他的声音就可以用淡雅来形容。所以当他讲到奇迷、淡雅、沉郁的时候，他讲的是艺术风格，艺术上风格的东西。那温庭筠通常一般人并不鼓励学他的诗，因为他堆砌性特别的强，就装饰意味特别强。那一般总觉得说要学诗的话，所以黛玉、黛香菱入手是从王维、杜甫、李白，就是格局先大起来。那一入这种太过装饰性的诗句，容易被绑住。可是并不是说作者不欣赏温庭筠，就他在这里认为奇迷是一种美。有人是可以把诗句弄成非常装饰的，那它有它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啊，就是温八叉的这个奇迷，还有李义山，就是李商隐的隐僻啊，或者隐碎，有不同的版本。就是李义山最好的诗常常是不可解的，什么叫做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他的诗句里面有一种似懂非懂的东西，就是很隐晦啊，非常的幽微，其实有点超现实啊，有点超现实。我自己觉得我们大概在年轻时候最迷的诗家是李义山、李商隐，因为其实我们会觉得生命里面有很多介于理性可以思考跟非理性触碰不到的某一种暧昧的情境，而那个情境常常会被李商隐讲出来啊，特别是像他在很多无题诗里面讲到的东西，这种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啊，那种惘然之感是李义山最精彩的东西。所以现在史湘云就跟这个湘菱在探讨这一类，所以你看到湘菱进步很快，从那个刚刚进到大一的国文系学写诗，然后一下进到研究所了，因为他已经在谈风格了啊，谈风格。所以我记得我们大概到研究所那时候在故宫上课的时候，老师拿出一卷书法出来，基本上不是在谈书法的基本技巧，就是你们觉得怎么样，其实我们大概就是用自己的美学风格在谈，就是寒食帖，寒食帖苏东坡这一卷东西它的感受性如何，就书法当成一个艺术上的感受性的东西在谈论。那所以也很怀念那个时代，就是只有四个研究生然后跟着一个老师，故宫的一卷真迹拿出来，大家就在那边谈起来。所以我想那个感觉是有点像现在湘云跟湘菱在谈诗啊，就让带他进入到一个美学的风格。可是这里面真正的意思是说，你读过杜甫的沉郁，读过韦苏州的淡雅，读过温八叉的奇迷，读过李商隐的隐僻，最后你怎么找到自己？因为如果你跟这四个人一样，其实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诗的创作到最后真的就是自己的风格，所以湘菱必须从这样的几个大家的风格里走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风格，可能是把杜甫的沉郁加上一点温八叉的奇迷混合成另外一个新风格出现，这种就是创作了。那么他难也就是说恐怕连研究所都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创作者是连真的连学术的教育都培养不出来，因为你没有办法创造这样一个人。好，我们看到像黄春明的小说，陈映真的小说，他绝对不是学院里面可以规范的，因为他是从生活里面 被激荡出来的一个创作的力量。那所以我觉得《红楼梦》里面这一段讲香菱学诗，其实在整个创作教育里特别的明显。所以现在西方开始有所谓的创作的博士，那以前都没有，是因为觉得学术只能到研究的这个状态，那创作这个部分没有办法用博士去规范。可是现在有的就是说你一个画展，一个音乐会，然后有一个特别的创作的评审团，最后通过他就通过了。所以他开始知道创作的困难，恐怕是去书写一个论文要更困难的东西。因为《红楼梦》这样一本小说出来，你可以看到有多少论文是靠《红楼梦》在活着。那可是这个创作可能两三百年出不了一部，出不了一本啊。它的难在这里，因为它是创作。好，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也从这里了解到，就是我们的教育体制里很难理解创作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怎么去培养。所以有一段时间，你会看到一个社会里面的画家、编舞者或者舞者这些创作者，他们很辛苦，因为他没有角色。啊，他没有角色，他在那边练舞，可是他最后一定要去拿一个博士，可是那个博士拿完以后，他所有的四肢都废了。那其实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嘲讽，就是一个好舞者其实是非常难的啊，或者 Pavarotti 这样的人，如果去写一个博士音乐论文，真的很惨。你还是希望他多唱一点歌好，因为那个声音应该有更多人去研究的，而不需要他去做研究啊。我想在这里都可以看到湘云跟香菱在谈诗的时候，其实是把创作的东西带到更高的这个地步。那宝钗就很烦，对不对？因为史湘云住在宝钗房里，然后两个人就叽叽呱呱，什么杜甫的沉郁啊，这样讨论来讨论去。那宝钗就很烦，宝钗就说：“你们干嘛老在提那个已经死了很久的诗人？你为什么不谈现在的两个诗人？”那史湘云这种人，就是我一直觉得史湘云就那种射手座，就是非常直。他说：“现在的诗人哪两个？你觉得哪两个是最好的？”他说：“就是香菱的这个辛苦，湘云的多嘴。”他就在讲他们两个，说：“你们不是两个就是诗人吗？”那这里面虽然有一点开玩笑，可是也很精彩。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中学、大学办社团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奇怪的自负，常常会觉得我们是要跟李白、杜甫比的。那个东西到某一个年龄，你越来越弱下来，觉得大概一辈子都比不上。可是年轻的时候很奇怪，是有一种狂放。然后在那个社团里，大家会觉得你要比的是古人啊，你怎么样去超越那个在文学典范里最大的创作者啊？所以宝钗在这里就开玩笑说：“你们干嘛老去谈那个死掉的诗人？现在就有两个诗人，你们都不谈。”那湘云就很急说：“哪两个？哪两个啊？现在还有很精彩的诗人吗？”他就讲说：“你们两个就是了啊。”所以就在开这样的玩笑。好，下面我们看到，就从香菱的学诗就带到宝琴，就穿了一件金彩辉煌的衣服出来。所以这看到宝琴的得宠，宝琴被贾母所疼爱的这个过程。可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包括你在做老师或者做长辈，你都有一种为难。这个为难是说，你看到一个每一年开学，你其实会看到一个学生会发亮的，很奇怪，就三十个里面有一两个就是发亮的。做老师，我觉得给自己最大的警告说，你不能看那几个亮的啊，因为这是很不公平的。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做老师永远给自己最大最大的警告说，你不能老是看那两个，可是他就是那么亮，你真不知道怎么办。啊，所以我想那个是很辛苦的一件事。那么我现在也有一点用这个来讲贾母，就是贾母看到黛玉来了，就觉得好疼她，就带在身边睡。那自更早有史湘云，那后来宝钗又来了，就啊，宝钗也好棒。现在宝琴来了，所以其实那个为难就是觉得一直有很精彩的孩子出现，那这些孩子之间会不会争风吃醋？那我今天把这件衣服给了宝琴，其他三个那个心理的反应是什么啊？其实我们以前都很，就是你要把那个镶了珍珠的墨给一个学生的时候，你还真的要很小心。那旁边如果有很多人，那你就完了。那我想这里面还不只是得罪，因为得罪是事故，可是还有就是说不伤害。我觉得那个是大概最难的东西。所以今天薛宝琴披了一件金彩辉煌的拂叶裘出来，你看到宝玉也在那里，黛玉也在那边，宝钗也在旁边。那宝钗就直接表现出来，我就不觉得我不如你，为什么老太太就对你这么好？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开玩笑的时候，琥珀就说一定有人心里面很吃味的，大概很嫉妒。然后大家就在讲说一定是他，就指着宝玉。那宝钗就说不是他。好，刚好黛玉进来，那琥珀说就是他这样子。 好，然后史湘云就不讲话了。那我们知道林黛玉是真的有一点小性子啊，小性子是这个字很难理解，就是是一点点嫉妒，一点点，因为她要跟别人比，因为黛玉有一种孤芳自赏，她的生命有一种孤芳自赏，孤芳就是只能有一个的才叫孤芳，对不对？大家都那么香，也没什么好孤芳了。那所以她在这里面常常在生命里面也有一种自负，觉得她是最好的，甚至她也有时候不屑于跟别人比。可是他到了这样的一个大观园当中，这么多精彩的比他大一点小一点的这些姐姐妹妹也真的很精彩，所以之前他有一种嫉妒，后来他不是跟薛宝钗变成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个性变了，他的个性里面从一种防卫，从一种排斥跟孤独，忽然变成欣赏，他觉得他可以欣赏美好的东西，跟他不一样的生命他可以欣赏。所以我们觉得美学的重要在于，其实你会发现你会欣赏跟你不同的生命形态。我特别举一些例子，就像李白跟杜甫是这多么不同的诗人，诗人编造了多少他们彼此嘲讽对方的诗句，什么范柯山下逢杜甫，那种李白笑杜甫写诗多么艰难的这种诗句，现在发现都是假的，都是伪诗，并不是李白真的这样写。而真正留下来的是李白写给杜甫是思君若闻水，浩荡寄南征，就是我想念你的心情像那个山东的那条河闻水，因为那个时候杜甫在南方。所以这个相差11岁的这两个诗人彼此是完全欣赏对方，因为他们知道李白的部分杜甫是做不到的，杜甫的部分李白也做不到，因为他们这么不一样，他们生命是无可取代的。所以你最欣赏的人一定是你的对手啊，因为他跟你生命这么不同。所以我会觉得在这里大家就看到49回后半就写到这些精彩的人来好像会引发一次争风吃醋的大战，结果没有，变成更精彩的一个过程。我相信这里面也看到一个成长的班级有可能变成非常低下趣味的争风吃醋，去耗尽所有的内力，也有可能像我们说啊，台大的外文系哪一班全部变成大作家，因为不一样，因为生命并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欣赏，他没有任何的要把别人踩下去的必要，会把别人踩下去一定自己不行啊，一定是自己不行。如果自己觉得哎，这个人好棒，我要超越他的时候，是把自己的潜能开发，而不是把别人压下去啊。我想一个社会会走到哪一边，这个心情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其实有时候你在社会在职场在政治上都看到，就是努力要去踩别人的时候，那个缺乏自信的感觉让你很痛苦，因为你就知道说这个人真不行，如果他行的话他不会这样去踩别人的，因为他就让自己发亮就好了。就是刚刚讲到你在一个班级看到那一两个发亮，他从来不踩别人，他甚至去帮别人，可他就在发亮，那个亮光根本就是精华难掩啊，就是他就是发亮的那个感觉。可是如果没有自信，他就会一直也说要把别人的遮住好像才看到亮光，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下面这一段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年龄在15、16、17岁的孩子，他碰在一起以后，他们怎么去学会了欣赏对方。那我觉得今天也许我在这样的年龄我都觉得我在学习，就是欣赏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觉得啊，这个人好棒啊，真是精彩。那我觉得那个心情的转换会让你自己也活在一个高峰的状态啊，而不是处处防卫的状态，好像生怕别人比你强了那种感觉。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宝钗看到宝琴来了，披着一领斗篷啊，披在身上的斗篷有点像大衣，可是没有袖子的那种叫斗篷，金翠辉煌啊，漂亮的不得了，就是发亮，黄金的颜色，绿的翠色啊，不知何物。宝钗就说这是哪里来的，那宝琴说因为下雪珠啊，这天下雪就是落那个雪珠子，老太太就找出来给我的啊，就等于是当年的雨衣。当年的雨衣是用水鸟的脸上的那一片毛做的，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其实我们小时候看到那种鸭子也是， 他们的头上那个毛在水里面钻过以后，那个水会滑掉的，就不怕水的。所以古代就用那个水鸟的毛做成了一件斗篷，就是等于雪衣啊，雨衣或者雪衣，所以它不会被打湿的。所以他说这个老太太找出来给我的啊，香菱就上来瞧说，难怪这么好看，原来是孔雀毛织的。好，你看到香菱因为从小被卖来卖去很穷，她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她说孔雀毛织的。那湘云就笑着说，哪里是孔雀毛织的，就是野鸭子头上的毛做的。好，注意这句话非常的湘云啊，这个衣服本来叫拂叶裘，拂叶裘听起来美得不得了，可湘云这种人就是不喜欢那文绉绉的东西，他说野鸭子头上那个毛做的啊，他就比较直率的用这种比较粗的语言，就野鸭子头上的毛做的，可见是老太太疼你了。他说你看贾母这么疼宝玉都不给宝玉穿。好，所以这里面在比较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说，如果有一个学生拿到那个什么又镶了珍珠的墨，不晓得他旁边人会不会说啊，他一定很疼你，不然他为什么，你看他那么疼另外一个人都没有给他。我想那个东西其实人在上进跟往下走就真的一念之间。所以这件衣服出现，其实你多看几次你会蛮紧张的，因为旁边这人作何感想，就是黛玉宝钗都可能嫉妒，就是说我来了这一两年都没给我，怎么来了一个新的你给他了，那个感觉。可是这里面我们就发现借着这件衣服带出来，包括史湘云都可能嫉妒啊，因为史湘云是贾母很疼的一个侄孙女，而且他们都姓史啊，这个贾母史太君，史湘云也是史家的人，怎么都没有给史湘云。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那个在嫉妒的边缘，可是嫉妒一转就会变成赞叹，就是觉得这个生命真好，真的应该给他，因为这么美啊，这么完美的感觉。那宝钗说，真是俗语说个人有个人的缘法啊，个人有个人的缘分。我想这是一个豁达，就是其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镶了珍珠的墨会给我，或者我会给某一个人，我相信有些东西有它的缘分，那这个缘分也不只是世间的好坏的比较，就是他真的是有他的缘分。所以宝钗的解释就是说真是有缘分，说老太太这么疼他，这么喜欢宝琴，他说没想到你会来，既然来了老太太又这么疼他啊。那湘云说好，湘云就警告他了啊。我们一再讲说湘云是非常射手座那种，就是口直心快，常常什么话就讲出来，他就警告他说，薛宝琴你小心一点，那你刚刚来啊，你是转学生，哪个老师怎么样，哪个老师怎么样，你最好小心一点。他说老太太房里你可以常常去，那太太房里就王夫人房里，你能不去就不要去，那如果王夫人在你去还可以，如果不在你就小心一点，因为那边的人都是要害我们的。你会发现很有趣，就是我相信我们在那个迎接新生的时候跟学弟学妹也会讲这个话，你最好哪一个老师的课你小心一点，如何如何之类，就是他有一种疼爱，而那个疼爱就会告诉这个薛宝琴说，这个大观园不像你想的这么完美，中间也很复杂，所以他就说你只管玩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啊，就是王夫人的屋里，如果太太在屋里你就跟太太说笑，多坐一会儿无妨，没有关系，如果王夫人不在屋里你可别进去，那个屋里的人大多心坏，都是要害咱们的。好，你注意这句话宝钗绝不会讲，可以了解吗？宝钗这句话传出去他就得罪人，湘云就会讲，这就是个性的不同。所以宝钗为什么《红楼梦》里面上上下下每一个人都喜欢她，因为她从来不得罪人，她看在眼里可她绝对不讲，可湘云这个人嘣一下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会说湘云这种人很容易得罪人，可他最有趣是得罪人他不知道，他讲过了他已经忘了，所以他的个性其实蛮可爱，就是完全没有心机的一个女孩子。所以你看到宝钗的反应，宝钗说这个宝钗啊，说的宝钗宝琴他们都笑起来，宝钗就说说你没有心你却有心啊，就是说看起来你傻傻乎乎的，你应该是没有心机的，可是你又懂得哪些屋里的人好，哪些屋里的人不好，可是虽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好，从宝钗的角度来讲，她觉得湘云嘴巴太直了，因为在别人家做客其实轮不到他们批评别人，所以宝钗是绝不会讲这样话的，因为这种话讲出去以后一定都得罪人。你看到王夫人屋里这么多人，大家觉得什么意思，说我们屋里的人心都很坏啊，所以湘云这句话就是口直心快就讲出来，到底嘴太直了。他说我们晴儿啊，薛宝琴就有些像你， 你天天说要我做亲姐姐，我今天竟然叫你认她做亲妹妹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你在中学有一段时间真的很想认什么亲哥哥、亲姐姐、亲弟弟、亲妹妹，那个感觉很奇怪，就觉得怎么这个人不是我的亲生的兄弟姐妹，因为就是碰到知己了，碰到知己以后就觉得好像连血缘上的缘分都没有这个缘分更深。我觉得那个很奇怪，那个真的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你到职场的时候很少说，哎，你这个人是我什么，我要认他做亲姐姐、亲妹妹，怪怪的，因为已经世故了。可是在年轻的时候，他就会有那个心情，真的把他当自己弟弟或者是妹妹那样去疼的，在青春的时刻。所以这个史湘云很喜欢宝钗，所以整天就说要认她做亲姐姐。他说，我看你现在就认她做亲妹妹吧。那湘云就瞅了宝琴半天，笑着说，这一件衣裳也只有她配穿，别人穿了实在不配。我好喜欢这一句话，我觉得生命里一定要有这个部分。就是那件衣服没有在我身上，可是我会在旁边看，可能也有一点嫉妒过，可是嫉妒过了也说，哎，这件衣服真的只有他配穿，别人穿了真不配。那别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我觉得这句话里面有一种很动人的东西，就是说生命其实可以这样去欣赏别人的。那在这个欣赏当中，他自己其实也出现一个情操。那我会觉得湘云这个时候在赞叹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也非常的漂亮啊，因为他跟宝琴不同。湘云等一下你看他出来穿的衣服就是男孩子的衣服，你那个什么孔雀球啊，这种浮叶球穿在他身上，他就怪怪的，因为湘云大概不是那种喜欢穿名牌的人，那他喜欢打扮成一个牛仔裤啊，那种很休闲服的那个样子，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不同，所以他才能欣赏说，哎呀，这件衣服穿在他身上真漂亮，别人穿了还真不配。那我们不要忘记两个人年龄差不多，他可以欣赏。好，所以我们大概回忆一下自己在某些年龄的时候曾经这么赞赏过一个同学，我相信大概就是这样的心情了。那正说着，琥珀就进来了。我们注意一下，这些千金小姐多多少少有过教养的训练，有过教养的训练就是比较多一点心机，丫头比较没有。所以琥珀就在那边看到说老太太讲琥珀是贾母的丫头，贾母特别派了琥珀来说不要管紧了薛宝琴，说你做姐姐的不要老约束她，那她爱怎么玩就让她怎么玩，她年纪小要疼她，这样子贾母特别交代。你可以看到这个贾母疼爱宝琴到什么程度，就是新来了转学生，某一个老师就会交代这些学姐学长说好好照顾她，别让她受委屈了什么之类的东西，贾母特别传话。所以这个时候宝钗就推这个宝琴说，你到底有哪些地方比我好，为什么老太太这么疼你。可是这种里面有一种在开玩笑，可是又在撒娇，又在疼宝琴所以我觉得那个复杂的情绪是非常精彩。因为我们现在常常那个烂八卦杂志就把人跟人之间只有嫉妒跟陷害，我觉得实在是悲惨的事。我相信人跟人之间真的不只有这个东西它会有高贵的情操出现的。所以少看那个多看《红楼梦》真的会不一样会很不同，因为它会对人的解释很不一样。那我想那个解释是说帮助人去开发出自己生命里不同的东西，因为我们有人性的嫉妒，我们也有人性的欣赏。如果你一直刺激那个嫉妒，这个嫉妒就变成陷害，也觉得说他最好让大家觉得被骂烂骂臭就好了。可是我相信人不是只有这个心念的，也会有不忍，觉得干嘛呢，一个好好的一个女孩子这样去侮辱别人，一定要把人家的隐私讲到这样，你也会觉得不忍。那个部分多一点，这个社会的走向是不同的即使他再不对，都给他一点担待我还是用美的族群这句话来讲，就是说他不希望在这个社会里大家都去开发的都是那个最肮脏的部分生命里最肮脏的部分。可是我们今天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其实我们都无法去约制了可是人性的部分操控在某些商业利益的手上，因为它可以贩卖对人性的侮辱，贩卖对人性的陷害的时候，它真的就会去贩卖。所以我们要如何去 去找回那个人性里最高贵的部分，我想大概会必须回到人文的主流跟本体上面去。所以我不觉得说《红楼梦》，很多人说文学一定可以有多么大的救世的功能啊！可是我相信好的文学好的艺术其实是让人回到美的本质啊。它里面这一段啊，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精彩。那宝钗、湘云他们就在笑，他说我就不信我哪些不如你啊，因为他听了贾母交代以后，宝钗就推这个宝琴说我就不信我哪些不如你。那这种，我如果今天看到熊女或北女的小孩子这样说，我就不相信我不如你，那我觉得那个感觉其实是很好的，不一定是很坏的啊，因为他就是我也有很棒的部分，我怎么会不如你这样子啊？或者说你说在同一个班级里面，他觉得有一种不同的欣赏。我刚刚提到说那种所有的专业里面的对手，他是敌人，可是他又是最欣赏的人。就是我今天我百米跑到几分几秒，那个对手就是比我少一秒钟那个人，那我会怕他追上我，可是那个人也会知道我就是他的对手，因为我就是比他多了一秒。所以那个竞争其实是人性里面最美好的东西，他绝对会欣赏的，因为有时候他就会多过那个一秒，他又赢过我。所以那个输赢之间会发展出人性当中彼此去把潜能一起开发出来。所以宝钗这个动作也非常精彩，就推他说我就不信我哪些地方不如你啊。所以会不会觉得宝钗会更精彩啊？如果他身边的人都是乱七八糟的，他也就他怎么随便做一做也都很好嘛，对不对？他的潜能就不开发了。可现在来了一个宝琴，他就觉得有的比了啊，有的比那个精彩性才会出来。好，那湘云就笑着说：“宝姐姐，你这个话虽然是开玩笑，却有人真心这样想啊，有人真的觉得我哪些地方不如你？为什么老太太这么疼你？”那琥珀说：“那。”真心恼的再没有别人，就是他，就指着宝玉。那宝钗就跟湘云都笑着说不是他，他不会这样，因为宝玉从来不嫉妒的，宝玉是恨不得他的爱都转移到别人身上啊，这是宝玉的个性啊。所以我一直觉得宝玉很有趣，就是他是一个最受宠爱的人，可他总希望他的爱可以转移到多一点给别人啊，尤其是女孩子的身上。所以宝钗跟湘云就摇头说不是他不会这样子。那琥珀就乱指，就指到黛玉，所以大家就不敢讲话了，因为黛玉是有一点喜欢跟人家比较，所以你看到这种地方也很紧张啊，就是说他有一种情节上的悬疑在这个地方。那我想搞不好黛玉就会生气，对不对？嘴巴一撇说你们什么意思啊什么，然后就火了，这样就变八卦杂志了，说这两个个性不合这样之类的。可是你看到黛玉没有，黛玉反应也是宽和的不得了，所以宝玉也大吃一惊，因为宝玉觉得哎，黛玉以前不是这样的个性，所以他就问他孟光几时接了梁红案啊？孟光梁红是古代就是相敬如宾的一对夫妻，我们叫举案齐眉啊，就是吃饭的时候把那个放就像日本的那种餐盘这样举起来，举到眉毛这么高，举案齐眉，就是相敬如宾的一对。他就觉得哎，宝钗跟黛玉本来不是有一点你看不顺眼我，我看不顺眼你，怎么现在变好了？他就问说这个孟光几时接了梁红案。那这个黛玉就说从小孩家口没遮拦开始，这一句话是西厢记里面的一句话，因为记不记得前面黛玉不留意忽然脱口讲出了他读西厢记的一句话，所以宝钗特别跟他讲说啊，就是学妹A 片可以看，可是不要太过分那意思是跟他讲说西厢记在当时是禁书，觉得女孩子不应该随便透露出她读了西厢记，因为西厢记是有一点鼓励女孩子，就是崔莺莺是夜晚跟男孩子幽会的，总觉得在那个时候的礼教是不合的。所以宝钗就有一点劝这个黛玉说大庭广众真的还是不要随便讲说你看了西厢记这样的东西会惹人家讲话的啊。所以黛玉就很感谢宝钗，因为一个人会我觉得这里面不是管教，就是他真的疼你的时候他会讲真心话，不然的话你看 A 片关我什么事啊？你出去被教官记过什么也是你的事情，可是你看到一个真正的学长跟学姐对比他小一点的人他有一个疼爱，他就会说哎，还是不要这样子吧，因为你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所以黛玉很感谢宝钗，也从此以后觉得宝钗不是他的敌人，他们变成最好的知己，因为他们真的是《红楼梦》大观园里最精彩的两个女孩子。 所以第一名跟第二名绝对不应该变敌人，第一名跟第二名应该变成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对手。好，所以宝玉不知道蒙在鼓里，说：“哎，这两个人怎么好起来了？”啊，就是有时候你不知道，说班上这两个人本来是都在争第一名，所以常常是对手，可是现在忽然好起来了啊。那宝玉他一直知道黛玉有些小性儿，那可是不知道近日黛玉、宝钗已经好起来，那正恐贾母疼宝琴，他心中不自在。那现在看到湘云如此说了，宝钗又如此答。那再审度啊，就观察一下黛玉的表情，也不似往日，好像没有生气，她觉得好纳闷，怎么这一次的表情竟然不一样？那居然与宝钗说法完全一样，她心中就闷闷不解。她想，她两个素日不是这样的啊，本来都不太好的，如今看来竟然比别人更好了十倍。那一时又见林黛玉赶着宝琴也叫妹妹，并不提名道姓。好，注意提名道姓就有一点生疏，就叫宝琴妹妹或琴妹妹啊。我们会发现你最好的朋友最后就名字越来越少，最后就叫妹妹了。那只叫妹妹，表示说很亲啊，非常亲了。所以他就说：“哎，奇怪，不提名道姓，像亲姐妹一般。”那宝琴年轻心热，本性聪明，啊，这八个字好精彩。年轻心热，年轻心冷就完了，啊！可是有时候你看到不好的教育，真的让年轻心就冷掉。所以大概最痛苦是这个部分。就年轻再做错事都没有关系，我都觉得年轻那个心是热的，因为他有梦想，啊，他有热情，他有追求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在教育里到最后你常常最疼的孩子是年轻心热，就是他会犯错，可是你会觉得他的犯错的原因当你知道以后你会感动，因为他会有一种义气，爱朋友，然后担待事情，然后不怕自己受牵连。那么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他将来的路可以走得很久啊，不是那个年轻心冷钻在一个学分或者分数里面以后可以什么事都不管的那样的人。啊，年轻心热，本性聪明，自幼读书识字，现在在贾府住了两天，大概人物都已经认识了，看到诸姐妹都不是轻薄脂粉。啊，很精彩的字啊，就是你到了一个雄女某一班，一看说这一班不得了，不是轻薄脂粉，每天就在那边谈手机坠饰啊，或者谈什么这种东西的人，那都是有品格的，就是生命有更高的追求的人啊，所以不是轻薄脂粉，又跟所有他自己的姐姐都很和气，所以也不敢怠慢。其中又见林黛玉是个出类拔萃的，好，注意一下是不是彼此欣赏？就是林黛玉觉得宝琴真精彩，可宝琴也觉得林黛玉真精彩，出类拔萃，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特别精彩的这种人物，那便更与他亲近异常。宝玉看着只是暗暗的纳闷，觉得搞不懂，这些女孩子不是应该吃醋吗？应该斗来斗去的，怎么忽然都好了啊？你真希望有一天我们的社会变成这样子啊，就是他们可以在媒体前面忽然开一个记者会说我们很好啊，我们很欣赏对方，我想媒体大概就没什么好闹了啊。可是炒作是说到最后他可以把人性最坏的部分全部炒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身不由己啊，其实是蛮惨的一件事情。所以那种自觉什么时候会出现，大概大家都在等啊，就是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社会里面真正人性上最高的这个自觉啊。那后来黛玉就回房间去休息，宝玉就赶快来找她说：“我看了《西厢记》，也曾经明白的其中的几句，说了取笑，你还不恼过吗？那如今想来竟有一句不解的，我念出来你讲讲看，我要听听看。”那黛玉听了就知道有文章，就笑着说：“你念出来我听听。”宝玉笑着说：“那个闹简上啊，就是西厢记里面有个闹简上有一句说的最好，说几时梦光接了梁红案。”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在猜谜。所以第一个是宝玉看西厢记是跟黛玉一起偷看的， 所以有没有发现宝玉跟黛玉特别亲，跟宝钗没有那么亲，因为宝钗没有跟他一起偷看禁书。他跟黛玉特别亲是在一个春天的花的底下，他们两个是一起在读西厢记的。所以有时候很好玩，就是你回想中学的时候最亲的同学是那个一起翻墙逃学的，就是因为你做过一起的一些事情是别人不知道的啊，一起犯过错的，所以他们两个一起偷看。因为西厢记在当时真的是很严厉的禁书，就宝玉如果他爸爸知道他读西厢记又要被痛打一顿的。那我们从来没想到今天西厢记变成中文系的古典文学，可是当年真的就是禁书，因为父母不会鼓励孩子去读这种自由恋爱，半夜还鼓励男朋友跳墙进来跟他幽会这种书，绝对不会鼓励的。所以他们两个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的默契跟符码啊。所以他说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啊，去考这个黛玉，看他啊怎么回答。那这几句是最妙的，孟光接了梁鸿案这五个字不是现成的典雅，为的是这几时啊，几时这三个虚字问得有趣。好，我不晓得，我想其实中文系大概真的应该讲这个东西，孟光接了梁鸿案是一个典故，它非常的典雅，可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这个是很有趣的，就是把它变成了三个虚字加进去以后，它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活泼的语言的东西啊，借着古代的典故来讲现前的这个事情。那黛玉听了就禁不住就笑了，她说你问得好，他也问得好，你也问得好。那宝玉说先时你疑惑我，如今你也没得说了啊，就疑惑我，就你觉得我老是跟宝钗很好，好像两个偷偷摸摸要干什么。他说你现在你也跟他很好，我反落了单了。好，所以你看到那个三个人的关系非常有趣，我们所有的电视连续剧电影里都拍不出这个关系，我们所有的电影跟电视连续剧拍这三个人的关系都是争风吃醋，可是你看到宝玉说我反落了单了，就是今天如果有一个熊中的男孩跟两个熊女的女孩子很好，最后发现说哎，这两个女孩子比他还好，他们像姐妹一样谈最深的心事，这个男孩子大概就会有一个另外一种感觉，说哎，我反而落单了。就宝玉现在讲说哎，你们两个怎么反而好起来了。那我相信这里面都是《红楼梦》在讲另外一个关系，就是说人跟人不见得那么单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嫉妒对立仇恨一旦有一个更高的情操出现，它会转换啊，它会变成像黛玉跟宝钗彼此这样好的朋友变成欣赏了。黛玉就说啊，他竟是个好人，我素日只当他藏奸，我总觉得他很有心机，那很不老实，那就说他说错了酒令，就是他用了西厢记的话的酒令，那连送燕窝，就是因为黛玉身体很弱，然后宝钗就每天送他燕窝来炖了燕窝粥给他养身子。那我想两个人有了这样的疼爱的关系，其实那个友谊是非常惊人的啊。所以他在这里就提到了这些事情，那细细的就告诉了宝玉，宝玉才知道缘故，就笑着说我说呢，我正纳闷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原来是从小孩儿家口楣遮拦上就接了案。那这个口楣遮拦，就是因为黛玉在行酒令的时候口楣遮拦，就把那个禁书的话讲出来了，所以这个学姐就很认真的跟学妹讲说不可以这样子，因为大庭广众有一点失了你女孩子的身份。所以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人跟人的关系并不觉得是只是宠爱啊，有时候我觉得你做一个老师或做了一个长辈或者学长学姐，你真的关心对方，你让对方知道你关心他，而你讲到关节上最重要的事的时候，他会被感动，因为他觉得你为他好。可是一定要有一个分寸的拿捏，我觉得大人最惨的是常常不知道分寸，所以一直变成啰嗦跟唠叨，然后讲了一千次都没有用，可是那个话如果讲在对的关口的时候，他就刚好对了，因为黛玉刚好口楣遮拦就讲了那个话，结果宝钗就到他家里，而且旁边都没有人，说这个话还是不应该讲的。所以黛玉就觉得这个世界上父母死掉，没有兄弟姐妹，从来没有人关心他，现在竟有一个人关心他，所以他感动。那接着他又身体不好，那 这个他说住在人家家里面不好意思麻烦，说整天还要炖燕窝。宝钗说没有问题，我每天炖了燕窝送过来。那有什么仇恨化解不了啊？如果你同在成长的年龄班上有一个人没有营养午餐，你每天把你的营养午餐跟他分着吃，会不是好朋友吗？当然就变成好朋友啊，就是人有真正的体贴跟关心，他就出现了。所以宝玉才知道说，原来黛玉吃的燕窝是宝钗每天这样炖了送来的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关心以后，很多的不解他就化解掉了。宝玉就看到说黛玉想到这里自己没有姐妹，说你看宝钗还有一个宝琴啊，有一个堂妹，她自己什么姐妹都没有，又开始哭了啊。所以我一直要提到说黛玉是一定要哭的，因为她眼泪要还掉啊，所以多哭一点其实是好的，因为早一点把前世的怨解掉。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解释，就是说从现世的因果里，这个黛玉为什么老是哭老是哭。那宝玉老在劝她说你不要哭啊，少哭一点，身体又不好。可是你明明上辈子一直在那边浇水，给他浇浇浇，那他这个水一定要还掉，因为那个量是一定的，所以他当然要哭这么多。所以我会觉得，你如果想到这一点，你就很好笑，就是这个前世的因果，宝玉好像也不知道，就老在那边劝他说你不要哭。可这个黛玉来这一辈子就是要还眼泪的，那眼泪怎么可以不还掉？所以他又哭了。那他就劝他说你干嘛又自寻烦恼？你看看今年比旧年，比往年越发瘦了。你还不保养保养，每天好好的，你一定要自寻烦恼，哭一会儿才算完了这一天的事。好，哭一会儿才算完了这一天的事，就是在讲前世因果。这一天一定要哭一定的量，那这一天才过完了。因为他要走之前一定要把水还掉啊，一定要把这个眼泪还掉。所以《红楼梦》你不从第一回的这个神话了解，你无法知道这个黛玉怎么会整天在那边哭。所以如果你下次哭，你就知道你那个量要多少啊，一定要，这个就是前世要还的东西啊，大概也就好过一点了。那黛玉就擦了眼泪说，近来我只觉得心酸啊，心里很酸，眼泪却像比往年少了些似的。那心里酸痛，眼泪却不多。那宝玉说，这是你哭惯了，心里怀疑，哪里有眼泪会少的啊。注意一下这个对话啊，我相信也只有在熊中熊女的年龄会讲这种话啊，就是两个人的情感到这么深。那他跟他说，我今年觉得心里老是酸痛，那以前酸痛的时候哭得很厉害，现在好像连眼泪都少了，好像已经觉得有点油尽灯枯的感觉。那宝玉就安慰他说，哪有这种事情，他说哭眼泪都是一样的，大概是你自己心里面多心了啊。就两个人就在那里讲这个话。那正说着，屋里的小丫头送了星星毡的斗篷来，又说大奶奶刚才打发人来说下了雪，要商议明天请人作诗呢。好，我们注意一下，宝玉出去的时候没有下雪，只要看到下雪，他的丫头就会送雪衣来啊，就是大红星星毡的。所以我觉得红色跟宝玉一直有关系，不要忘记他住的地方就叫怡红院，所以红色代表一个很特别的符号或象征吧，是喜悦，是热闹。红色里面又有赎罪的意义，因为红色是血的颜色。所以我们很难理解，就是为什么宝玉身上老是红，就是下雪天他披的是大红星星毡的雪衣，然后最后连出家在雪地里他都是披的红色的袈裟啊。所以应该有人写论文是专门谈宝玉的红色啊，就是宝玉为什么总是跟红色，红这个字啊在一起。红有一种热烈，然后红其实是 passion 啊，是一种热情。那红是一种热闹，现世的热闹，可是红里面又有赎罪的这个意义啊。那因为下了雪，所以李纨就说今天要写诗啊。那话还没有讲完，李纨的小丫头也走来请黛玉，宝玉就邀着黛玉说一起到稻香村来。黛玉就换上了一个衣服，我们看一下，黛玉很少衣服被形容， 可是这一次是黛玉被形容了衣服，因为下雪天他们穿的衣服是不一样的，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先讲靴子啊，下雪天穿靴子，靴子是染成红色的小羊皮做的靴子。好，你看到黛玉的雪鞋的这个讲究。什么叫做掐金挖云？就是这个鞋子上面用刀子挖出云的形状。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就是说像剪纸剪出一个云头的形状，后面衬金色的另外一块料子叫做掐金挖云啊，掐金挖云。就是过去我看到有一些长辈他们穿的旗袍，这边有一个云头领，可是是挖空了以后再衬一块不同色的缎子，比如说它是红色水红色的旗袍，它这边挖云里面衬出来是宝蓝或孔雀蓝，这样的一个东西叫做掐金挖云。那掐金也有一个意思是压一个金边，压一个很细的金边叫掐金。掐金挖云啊，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我们知道羊皮要拿来做鞋子要经过很多复杂的手续，它要用硝去掉所有的臭味啊，所以有时候有些朋友跑到大陆说，哎，我买到一个好便宜的皮衣哦，这样，可是隔几天说，哎，不能穿，穿起来每一个人都说，怎么会有羊骚味，这样，因为那个要用硝去过味道的啊，很复杂，然后最后要染色，所以红香这两个字在讲说染成红色的，然后加了香料的，所以那个皮靴，黛玉的皮靴是非常香的味道的一个皮靴哦。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皮里鹤氅啊，一个像鹤一样的一件雪衣啊，氅也是一种斗篷跟大衣，就是披在身上防雪的，可是是大红羽纱面白狐狸皮衬里，这样可以了解外面是羽纱，是一种防湿防滑的缎子叫做羽纱，大红色的，里面衬的是白狐狸皮的里子啊，所以一边是红一边是白，然后衬着它的红色的小皮靴啊，小雪鞋的靴子，那束了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绦是带子腰带，就是用中国结打出来的带子叫做绦，那双环两个环扣在一起是如意头的环，青金闪绿啊，就是把绿色跟金色衬在一起的，所以大家看到他的身上的主色是什么？是红色，对不对？整个是大红，鞋子跟这个羽纱的衣服都是红的，可是腰带是绿色的，所以这个就是民间的一种配色法啊，就是强烈的对比，有点像野兽派的马蒂斯的颜色，就是红绿对比的这种颜色。头上罩了雪帽，两个人一起踏雪行来啊。四十九回后半段非常漂亮，里面你会看到在雪地里面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一件一件衣服出来，简直像一个服装秀一样。那特别是因为下雪，后面都是白的，所以就衬出他们衣服的那个鲜明。其他的部分我们提过说黛玉的衣服很少被形容，可在这里被形容得非常非常清楚。等一下你看到每个人打扮都不一样。看到众姐妹都在那边，都是一色大红星星毡，羽毛缎的斗篷啊，在雪地里那个大红色的感觉。只有李公才穿了一件青多罗尼对襟褂子。李公才是谁？李纨。为什么他没有红色？因为守寡。我们一直讲到李纨的颜色都是灰色调的，所以青色等于是现在的深蓝色。啊，深蓝色，所以是藏青那种颜色。多罗尼有很多人认为可能是西方来的一种毛料，啊，一种毛料子，那应该是一种翻译的名称。多罗尼的对襟褂子，薛宝钗是一件连青斗纹锦上添花阳线翻拔丝的鹤氅。翻拔丝，这个翻是在讲西洋，拔丝 不是我们现在吃的香蕉拔丝、苹果拔丝那个拔丝，这个拔丝是把丝线跟毛线一起混纺，叫做拔丝。所以番拔丝等于是当时可能是西方，包括可能是西亚或者欧洲的一种进贡的料子，这个料子是丝线跟毛线混纺的一种料子，叫番拔丝啊。然后锦上添花，所以非常的华丽啊，富贵的感觉，帘青斗纹啊，锦上添花，阳羡番拔丝的鹤氅，然后邢岫烟仍然是家常旧的衣裳，所以最单薄的是邢岫烟啊，很没有办法换新的衣服，没有遮雪之衣，没有雪衣。那史湘云来了，穿着贾母给她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大褂子，好，很长的一段。可是仔细看一下，什么叫貂鼠脑袋面子？貂毛的啊，就是 mink coat 啊，就是这个貂皮的这个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的里子做衬里的一个大褂子。好，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他们的衣服的讲究，当然我们一直提到说曹雪芹家族是当时的纺织的第一家族，江宁织造纺织的第一家族，所以他们对于织品的东西是特别特别讲究。所以这个每一个人的雪衣都不一样。那史湘云头上戴了一顶蛙云鹅黄片金里大红星星毡的昭君套，昭君套可能大家在戏里面看到，就是王昭君出塞的时候，为了避北方的风沙，所以有一个帽子。有现在很多朋友穿的那个羽毛衣，头上戴一个帽子的那个，就有一点像昭君套啊，所以它是防风雪的一种东西。所以他说，蛙云跟刚才的林黛玉那个蛙云一样，就是挖出云里面衬鹅黄片金里大红星星毡的一个昭君套。大貂鼠的风领围着，大貂鼠的风领就是脖子这边最怕冷，所以现在有些贵妇人的那个脖子上围了一个貂的一个，就完全是一个貂，而且嘴巴可以咬住的，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其实那个就是貂鼠领子，就是围脖，有点像围巾，可是它就是用一整只的貂把它围在脖子上，就让这个脖子这个地方比较暖。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跟现在很多贵妇人的装束没有那么大的不同啊，就是他的整个服装上这种北方的啊这种服装。黛玉就笑着说，你们瞧瞧看，他像不像孙行者来了啊？那他一般的也穿着雪褂子，故意装出一个小骚达子来。那小骚达子，达子就是讲游牧民族匈奴啊蒙古族的骚达子啊，就是那种骑在马上很帅的那种感觉啊，有一种帅气的这种感觉。那湘云笑着说，你们瞧瞧我里面的打扮，就把外面的褂子脱了啊，这个大衣脱了，里面穿着半旧的靠色三香领袖。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靠色啊，就是在现在我们叫做青出于蓝，这个成语是说过去染的蓝色是用一种植物染啊，植物染这个植物时间越久越深，所以从蓝一直到青色，所以青出于蓝是同样的一种植物颜料，时间久了以后，最早你把布放进去，放一小时的布是蓝，放三小时可能就变青，所以叫做青出于蓝。然后在缸的边缘最没有被碰到的那个颜色，只带了一点淡淡的月白的蓝，那个叫靠色，就是靠边的颜色。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就植物染因为跟时间跟它的位置有关，所以植物染出来的衣料我们现在很少看到，在台北有大概有一两家进口日本植物染的布料， 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那个植物染它的深浅变化非常大，因为就是手工做的，手工做的时候它可以用手工来控制它深或者浅，所以靠色是最浅的蓝叫靠色，有点像月白了啊，有点像月白。半旧的靠色三香领袖，就领子跟袖子是用靠色，秋香色的盘金五彩绣龙窄坎，好，注意一下颜色的形容。有时候我们现在跟年轻的朋友讲说秋香色，他不知道什么叫秋香色，要古代讲颜色讲得很细，就是我们有时候讲黄色，有时候讲绿色，可是有一种又介于黄跟绿之间，因为我们知道秋天的时候树叶由绿转黄，慢慢转红， 所以这个颜色是绿跟黄之间的那个颜色，它叫秋香色啊。所以它那个颜色很特别，所以我们知道说色彩学这个东西特别容易看出文化的高低，就是文化低的时候就只有蓝啊绿啊，文化高的时候它就会复杂，它会雨过天青色，它会有秋香色出来。那这个就是在说明颜色没有那么单纯，因为你可以看到你说它绿色其实不是绿色，说它黄色也不是黄色，它是绿色慢慢有一点泛黄的那个感觉，就带出秋天刚刚在树叶变色的那个过程，所以它就用了秋香色。秋香色在过去戏剧里面有很多的中年妇人会穿秋香色衣服，很多的老旦唱老旦的出来就是秋香色，所以颜色比较沉，因为绿色很鲜亮，非常鲜亮，秋香色就多一点沉稳的感觉啊，就穿秋香色盘金五彩绣龙的窄肯啊，肯这个字就是贴着腰身的窄的袍子叫肯啊，就是一字边一个肯不肯的肯，是贴身的窄袍子啊，窄肯。那小袖眼睛银鼠短袄，上面有一个小窄袖子的，因为过去很多女性穿的是宽袍大袖，那其实史湘云是男孩子打扮，所以他就穿了窄袖子，窄袖子的眼睛就是大襟的啊，我们叫大襟就是那个开襟不是在中间，是在旁边的，叫做眼睛啊，整个眼过来的眼睛的这个一个银鼠的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装缎狐嵌折子。什么叫做狐嵌折子？狐嵌啊，嵌是腋窝这个地方，就狐狸的毛常常拿来做衣服，可是狐狸的毛最柔软的部分是它腋下的那一块毛，最柔软的毛，所以用那一块的毛来做的一个小短的小背心，就是它最暖贴身靠在里面的，有点像我们现在羽毛衣有一种是做成背心形状很紧身的，其实那个是非常保暖的，所以它里面穿了一个这个狐嵌的折子，腰里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啊，就是宫里面的那种挂了很多玉佩的五种颜丝线绑出来的一个腰带，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绿皮小靴，绿色的皮靴。你看到这种服装的形容啊，所以现在很可惜，就是没有人用《红楼梦》去开发出服装的一种新的历史。其实我们知道这几年在欧美流行的像上海滩的服饰，很多在开发民间色彩、民间的服饰，就大概东方的服饰已经很明显在21世纪现在已经变成非常在压倒西风了。所以我在巴黎这几年很明显，你走过去你看到一个一个都穿中式衣服出来，因为那个服装的历史其实有非常悠久的一个过程，那么所以它会在将来的服装史上几乎要把西方的某一种服装的这个流行整个要打败啊。所以我想这个其实就是产业的敏感度啊，就是如果产业敏感度够的话，其实是可以把它开发出很精彩的东西。那日本已经起来了，像伊森米亚克这种山宅一生，这种把日本的织品开发出来的，已经变成欧洲最贵最贵的设计服装设计师。那我们如果一直在模仿西方，其实是开发不出产业出来的。好，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将来这一些部分大概都变成产业界会赌啊，纺织界会去赌，然后就它可能才会真正活过来。我们看到这个史湘云的穿着形容完以后说，显得风腰圆背鹤翅狼形啊，就是有点男孩子的那种体格的感觉，大家都说偏他只爱打扮成个小子的样啊，就女孩子喜欢穿男装远比他打扮女孩更俏丽些。所以你看到服装跟个性也有关系，黛玉要穿起这个样，大家就不像样子，可是有些女孩子很奇怪，穿个白衬衫牛仔裤就是很帅，因为就是你会觉得她个性上有一种爽朗啊，她的豪迈，她动作也比较大啊，那她就很酷很帅的那个感觉。所以史湘云其实很现代感啊，你会觉得如果在今天她一定就是那种一个衬衫一个牛仔裤这样子很帅气，骑着摩托车的那种女孩子啊，非常非常帅气的。 那湘云就说赶快商量作诗吧，我听听是谁做东道。那李纨就跟他说我的主意，那昨天是正日已过，那再等正日又太久了，可巧又下了雪，不如我们就凑个社，所以大家拥炉作诗啊，就凑份子。所以他们就凑钱凑钱，然后就说要去开一堂的诗社。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下雪的这个形容，说一夜大雪啊。那特别是宝玉，宝玉就是急得不得了，就是那种露营的时候会睡不着觉的那个学生，就是宝玉，他就一直在那边看说到底明天会不会下雪，因为明天下雪的话就可以写诗了，如果不下雪不是很扫兴吗？所以一大早宝玉就起来了，然后就赶快看，掀起帐子一看，说门窗上掩，只见窗上光辉夺目，就看到一片亮光。好，他就想不妙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你在高雄有时早上起来你今天要郊游，你就从门帘看一看说哎，今天有没有阳光，如果有阳光你就很高兴这样。那宝玉那个时候希望是有下雪，结果他看到是一片亮光，他就很失望，他想说糟糕了，今天一定太阳出来就没有雪，结果没有想到雪光是最亮的，其实是雪光，因为下了一夜雪，那个雪发亮啊，所以他就很高兴看到日光，以为是日光已出，一面忙起来揭开窗屉啊，就是窗户有一些像百叶窗，木头的百叶窗推开来的，像抽屉一样的东西，从玻璃窗内，好注意，宝玉的房间是玻璃窗，我们过去看到古代的房子都是用纸来糊窗户，可是宝玉家里已经有西洋的玻璃窗啊，玻璃窗，他就从玻璃窗往外一看，原来不是日光，是一夜大雪，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棉扯絮一般，就是那个雪不断还在下。宝玉高兴得不得了，好，宝玉就穿起他的雪衣了。我们看到茄色、紫色的多罗尼狐皮袄子，罩一件海龙皮小鹰绑褂子，好棒，那个海龙皮小鹰绑褂子，我觉得像一个很帅的皮夹克一样啊，一个那种就特别强调他这个两边有鹰的绣花啊，海鹰绑的褂子，然后束了腰带，那披上玉针梭啊，披了一个梭衣，戴了金藤笠，头上戴了笠帽，登上沙塘屐，屐是一种雪鞋，就是木屐，可是里面穿了棉鞋以后再套雪鞋的沙塘屐，茫茫的往芦雪庵来啊，然后他们就准备要在这边写诗。所以下面有一段是非常美的，大家感觉一下那个画面啊。他出了院门，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是青松翠竹，自己却如装在琉璃盆内一般，好像装在玻璃的盆里面，就是全部都是雪。走到山坡之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闻得一阵寒香扑鼻，回头一看，是妙玉门前栊翠庵中十几株红梅，像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好不有趣。那宝玉就住了脚，细细的赏玩一回，方欲走，只见枫腰板桥上一个人打着伞走来，原来是李纨打发了去请凤姐的人。好，所以他们就开始往芦雪庵走了。那这一段特别点出一个人，就是不在现场的妙玉。我们不要忘记，妙玉毕竟是十二金钗之一，妙玉即使是出家人不能出来，可是妙玉的庙里面十几棵红梅花开得灿烂非常，其实作者在讲妙玉也是在青春之中，所以大家就会在那边赏玩那个红梅啊，觉得妙玉好像也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色，可是不应该被遗忘啊，所以我想这是作者细心的这些地方。所以他们就看到芦苇，然后这个芦雪庵本来是盖在水边的啊，然后大家就在这个地方一起准备要作诗。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说肚子饿了，先要吃早饭，就跑到贾母那边。我们看到贾母的早餐吃什么，大家会吓一跳，牛乳蒸羊羔，用牛奶蒸羊羔。什么叫羊羔？贾母就跟宝玉说，这个东西你们不要吃，没有见过天日的，意思说在羊的肚子里面怀孕的时候的小羊被杀了以后拿出来蒸的，蒸牛奶的一种菜。他说这是老人家的补品，所以你们小孩子不要吃。小孩子不要吃的意思说，因为他有一点大概有点造孽的意思。我才想起来，我们小时候所有鱼肚子里面的蛋，鸡杀了以后肚子里的蛋，妈妈是不准我们吃的， 觉得说这个东西不好，就是孩子吃了以后会造孽。我们那时候还跟他抢，觉得说你故意编故事，你自己想吃这样。可是民间一直有这个习惯，就觉得因为这个生命还没有形成，就是堕，有点像堕胎，其实觉得对那个生命不好，所以觉得孩子不要吃这个东西，因为吃这个东西有点伤天害理的感觉，所以大人会觉得由他来承担。所以贾母说这个，这是我们有年纪的人的药啊，就是补药，没见过天日的东西啊，可惜你们小孩子吃不得。那我今天有新鲜的鹿肉，你们等一下吃鹿肉吧。所以宝玉跟湘云就兴奋得不得了，说啊，有新鲜鹿肉，就一直在那边炒炒炒。后来王熙凤就从厨房里面偷了一大块新鲜鹿肉给他们，宝玉就跟这个史湘云就在那边 BBQ 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在讲赏雪赏梅花，同时也在讲他们有一点野外露营啊，野外露营。其实我想跟今天孩子们追求的生活里的某些东西其实非常非常的类似。那他们就讲说要作诗了，然后最后来的就是宝琴，就披了那个拂叶裘啊走过来，那就看到宝玉跟湘云在烤那块鹿肉，那他们就说你吃一块很香的，宝琴说怪脏的，他觉得怪脏的，那他们就劝他说你试试看呢、啊。好，所以你看到这些贵族的小姐们过去大概也养尊处优，在家里面吃东西也都很讲究，可是这一天有一点玩起来了，特别是史湘云这样的女孩子，就喜欢穿男装，喜欢吃野味，然后就拿了鹿肉自己在那边野火就这样 BBQ 烤起来，那她就显露出她的个性。你会觉得如果是黛玉去烤鹿肉怪怪的，对不对？那黛玉这个人大概永远就是干干净净然后很优雅的那个感觉。所以这里面全部在讲这个年龄层的小孩子们，他们挤在一起啊，他们的那种快乐。所以他们一直怂恿宝琴说，宝琴宝琴你也吃一下，宝琴就过去吃了一块，果然觉得好吃，也一起来吃了。那凤姐就打发了丫头来叫平儿，那平儿说史大姑娘拉着我呢，就是史姑娘拉着我，你先去吧，他就没有回去。那过一会儿凤姐也披了斗篷也走来说，吃这么好的东西也不告诉我，我也凑在一处来吃啊。所以你会看到连凤姐也喜欢热闹，就是野营的快乐，就是在露营的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中学的时候那个露营饭也煮不熟，菜也煮得一塌糊涂，可是快乐得不得了，好像比家里面什么饭都好吃。那我相信那里面其实有一个因为生活改换的那种快乐，就是他在玩啊，他在玩。所以这一段里面讲到这些孩子们好像忽然得到了一个放肆的机会，让他们在野外自己可以去玩很多的这个东西啊，连凤姐来凑热闹。那黛玉就在那边笑，她说哪里找这一群叫花子啊。那黛玉的语言就很有趣，就是这一群人简直像游民一样，这样子在那边野外正在下雪就在那边烤鹿肉吃。所以也许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个性都非常的鲜明啊，就史湘云就是那种不怕脏的，满手弄得脏兮兮也在那边烤肉，可黛玉就很干净，然后就说你们真像叫花子一样吃东西吃成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黛玉在前面吃螃蟹的时候，人家只吃一点点她就胃痛了，因为她就是胃量很小，然后吃东西吃一点点就不舒服的那种女孩子啊，所以完全看到了不同的个性。她说罢了罢了，今日卢雪庵遭劫，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啊！他就有点说，这个史湘云这么粗俗的在那边烤肉吃，他本来是来写诗的，这个卢雪庵这么优雅的地方，真是遭了劫难。我为卢雪庵一哭，那湘云就笑着说：“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他说：“真名士是不计较这些东西的，你们自命清高，那最讨厌了。”这样。那他说这伙子兴山大吃大嚼，就是你不要看这个鹿肉啊，就是我们说吃素的人会觉得肉类啊，尤其这种烤肉都很兴山的，那你嫌他兴山，现在大吃大嚼，等一下就紧心袖口，我等一下做事才会做得好啊，现在你别看我吃汉堡吃这个烤肉，我等一下紧心袖口才会做得 好诗。那宝钗就笑他说，你等一下如果诗写不出来，我就把你鹿肉给掏出来。其实我们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有一点像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去露营，然后大家打闹成一段，可是毕竟到最后李纨说，好，现在可以作诗了吧，五言排律，二萧的韵。五言排律是最难做的，因为五言排律就是每两句都是一副对联，而且是上家讲了一句以后，下家立刻要接对联，而且要把二萧的韵都用完，这样一直用下去，就是凹这个韵。所以五十回大家就会看到这个精彩，就是说真是一群才华出众的这样的一群年轻小孩子，就是他们可以集锦联诗，就是用雪做主题，一句一句出来，那我想这个就是玩。可是玩如果只有烤肉而没有后面这一段就有点可惜啊。我们现在常烤肉其实蛮多，可后面这一段就少了，就是集锦联诗它变成另外一种生命的技法。所以我们中午休息一下，大家可以吃点鹿肉，我们再看他们怎么写这个五言排律。谢谢。